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。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.com， 我是刘耀星。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喂，翻嚟啦！咁样就头先我哋就讲到七一啦，其实剩翻三个礼拜嘅啫，其实系。 咁就但系我喺头先因为热嗰头啦，即系搞到原来头先嗰节咧得廿几分钟，其实应该要补充一下你嗰个所谓嘅引清兵入关个问题。 系， 即系如果我系共产党嘅谋士咧，要搞掂香港嘅话咧，都系会利用呢个本土派咧，作为我一个即系攻入城嘅一个方法。大家试想象得到，你引清兵入班嘅原因系在于咩咧？你如果我哋系搞呢一怼起呢个激进嘅旗号，包括勇武啊、建国啊、自决啊等等嘅嘢嘅时候咧，俾咗个位佢入。俾咗个位佢入在于咩呢？因为佢一定会计算得到嘅。第一，你自己内部嘅自己人一定会打翻自己。 系， 因为我哋一定唔同意噶嘛，有部分人好民族主义噶嘛，有啲人承认自己系中国人噶嘛，你又讲紧邻国噶嘛，咁咪自己打自己咯，自己打餐饱先。第二，佢知道香港嘅中间嘅群众有20-30% 摆喺呢边摆喺嗰边嗰啲人咧，系会完全企喺佢嗰边，同埋佢能够咧。是团结到内地的民众，例如雨伞运动等。当阵时你香港人举起雨伞的时候，内地很多人是想争相仿效的嘛，真是想遍地开花，一夜怼低共产党的嘛，他咪识得要打压于民牙状态。好啦，他借你本土派这一套理论。正啊，他是同你分裂的。喂，嗰啲有民族主義上腦嘅，喂，屌香港唔好咁啦，係咪？你爭取民主還爭取民主，選自己行政長官還自己選行政長官啦。喂，所以你呢一個引清兵入班呢條數，我係要同你計噶。我唔知道你係真心交好啊，定係你背後有人安排你同埋策劃你去咁樣做啊，或者係鼓勵你去咁做啊。但係你出嚟嘅客觀效果係令到我哋所有人咧，真係冇曬感覺噶對嗰啲嘢。 嗯， 嚇、啊。由呢一个嘅签确认书开始，再呢个嘅 DQ， 跟住再释法，跟住而家由姚窝平啊，到即系嗰啲领导人咁陆陆续续出嚟讲埋啲咁嘅嘢，喂，跟住我哋系完全冇乜反应嘅，已经系，屌你真系温水煮蛙咁啦， 唔系变咗认命啦，而家已经系， 唔系你变翻系最大声嗰一班人，反而唔系走去对付姚窝平佢哋啊嘛，而系走去同我哋呢啲咁嘅人真去玩啊嘛， 唔系即系我觉得系好可耻。 喂，你以前如果我哋听到 系 雨伞运动之前又好，或者九七回归前后，听到姚窝平咁讲。啊！话呢一个嘅释法可以常态化，大佬我同唔同你反面？ 唔系你一定系做系咁封冚咁样做图屌柒佢噶，即系如果你 Facebook， 即系如果系即系姚哥平喺，起码喺曾荫权时代一定系会咁样嘅。咁而喂，你话梁振英佢虽然喂人见人憎系嘛，个个都想屌柒佢嘅，一出街就喂咁，但系你谂下，如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嚟讲，佢做呢嘢成功嘅， 佢成功，你谂下，我咁多年嚟佢做行政长官。我从来未听到佢一句说话咧，我系唔掟电视咁滞。嗰日六四完咗之后，我唔知系记者问佢咧，定系自己主动讲。如果主动讲，呢条友真系好有谋略。佢话啲大学生话，因为我唔去悼念六四，因为我唔系中国人嘅身份，呢样嘢系错嘅。我唯一一次听佢嘅生逼吓。我唔知佢喺第二度嘅生逼系咁，起码有线电视定系捞个生逼，因为我只系搞啲睇两个台嘅啫。佢系咁嘅生逼喎，唔系佢嗰段嘢我完全冇唔认同喎、啊，大佬。 我知嗱呢个咧就正正咧就其实 系中晒喎。 阿梁振英其实等于系第二年咁样去讲噶啦，旧年咧你记唔记得周树峰即系质你讲嗰句嘢咧，就系咁讲啫嘛。梁喂，你话到你六四喂，阿梁振英啊都话咩啦，系嘛？梁振英食饭你食唔食饭啦咁样样，你记唔记得嗰句嘢啊？ 其实我都唔识答佢咁滞啊，大佬。 系啦， 呢啲话系你好难。 佢觉得 KO 咗你啊，其实系嘛？即系其实等于啫嘛，其实。

作為學聯的秘書長，所以所有嘢後期嗰啲所謂名利嗰啲嘢對我嚟講已經唔重要，而係 你 我係間接導致啲人繼續留喺天安門廣場。啊、OK， 呢個係我承認。 嗱，土伯，嗱，咁我而家我當訪問你啦，你就係咪因為嗰陣時有咁樣嘅 regret 咧，令到你喺九二八嘅時候咧，你都唔即係唔贊成啲學生咁樣樣去叫死守啦，或者係唔退場啦，即係會唔會有咁樣嘅 有咁嘅經驗教訓？因為運動不能夠抗日持久嘅。 嗯。 即系你系即系几下起咗之后，如果你系 make 唔到 compromise 嘅话咧，你系要体面地下台。 唔系你其实你陷入 体面地即系撤场。 唔、啊、系 你陷入咗个迷思就系咧，你记唔记得我嗰阵时候我喺个大军阀嘅节目里边，我哋差唔多集集都讲呢个雨伞运动噶嘛。 系啊系啊。 我最中意讲一样嘢系咩咧？唔赞同你嘅同学或者系群众咧。其实佢唔会同你投票，亦都唔会同你拗，自己行开咗去。 诶、哎，呢、這个系啊，呢、這个系啊，确实系噶。 当日天安门、 啊、就系、是、咁样嘛。 其实我哋雨伞运动嘅策略上嘅失败咧，其实 repeat 咗天安门嘅情况。 Exactly， 我哋比天安门嘅情况系更恶劣，就系点解咧？因为当阵时天安门嘅中央领导人，第一佢哋有分歧嘅，你系利用紧佢成个建制里边嗰个矛盾同埋冲突啊。即系你一定系要利用紧嗰阵时候嘅赵子阳。第二，你话晒你喺天安门就喺中共个眼皮底下，佢一定要面对呢个问题啊嘛。我哋冇咗呢个优势啊。第一，我哋建制派除咗个田北俊系有所谓分裂之外，系冇人分裂噶。第二，其实我系好远距离，系影响紧老共啊嘛。老共系计清楚条数，后期我知道。你谂下佢嗰个口号，不谈判，不妥协，亦都。不流血，其实是有意思的，咪死拖咯，你自己玩死自己，佢睇得穿你条路噶，所以我系吸收咗，确实系嘅，我系吸收咗我哋当年喺天安门嗰个运动里面的教训。 系， 当然你问我如果阻止你作为学联秘书长，你嗰啲大捻晒咩？我真系唔系一人一票选出嚟， 我就 系、 是、最近睇翻呢个天安门嗰个纪录片。 我话 stop。stop 唔到啦， 其实就系好似 嗰阵时候啊，啲人群情汹涌， 系冇嘅冇嘅， 个个自己打攞去旅行社买机票上啦， 嗯， 我哋又贪得意，学联旅游嗰阵时候我哋做一个旅游部噶嘛，即系真系即系商业营运噶嘛， 啲人系源源不绝， 佢真系走去 organize 咗一个几百人嘅团，跟住我又贪得意屎不痕，啊，既然有百几二百有。屌，我哋都谂紧点样带啲帐幕上，不如每人攞一个啦，屌话都攞两个咁样，咁咪个个涌晒嚟学联。即系嗰阵时候，八楼金轮大厦嗰度咪屌，咪攞呢个帐幕咯，屌！ 唔系你个你 我大一幕噶啦， 但嗱，但系咁讲， 我呢一个系我事后对自己嘅反省。我讲好多次，我十周年我讲过，唔、知五周年又讲过，廿周年又讲，呢个系我遗憾嚟。 系 咪啊？ 唔系，但系 即系我既然能够阻止到嗰样嘢发生嘅时候，我不能够做到，咁我梗系雨伞运动里边，我不断警醒呢样嘢啦。 系，唔系但嗱，有啲人咧就尤其系嗰个运动领袖啦，即系你企喺个领袖嘅位置啦，其实佢自己都好矛盾嘅，系咪？即系喂，你就我记得嗰阵时访问柴玲，佢讲得好清楚噶，系咪？喂，你即系其实佢自己，你就你撤唔撤好咧？喂，佢自己觉得唔值得去为呢班人。去继续付出，唔值得为中国人付出。佢站喺领，即系嗰个领袖位置。 你唔好攞柴玲嚟做例子啦。第一，即系中国嘅学生 啊， 比香港学生其实系更加 loose 嘅，更加松散嘅组织，更加冇一个即系所谓嘅官僚嘅架构喺度。喂，话晒你个名都系叫做学联秘书长啦。你噏句嘢可能会俾人屌，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晒你都有呢个 position 噶嘛。你喺天安门广场系边个？边个揸住个麦够大声嗰个就 系 领袖啊！ 系嗰阵时就系咁样夺权啫嘛。 你北京嗰啲学生攰到妈都唔认得啦，已经搞咗成三十几四十日喺度绝食完，又绝食完，又绝完水，又日日都游行。嗰啲外地学生先至啱啱到， 好捻多小圈子噶。 你叫佢翻屋企，唔好咁搞啦。 但香港就唔系咁样，香港人系有限嘅。香港就 喂，但系佢嘅难度系高噶。喂，其实佢根本嗰度系群雄无首噶。你谂下，我最记得啦，吴尔开戏，已经开晒枪噶啦。出边即系尸横遍野嘅时候，问天安门广场学生切定唔切？大家用声音嚟决定，屌，基本上系不切嘅多过切嘅。屌，佢话我听到切嘅多数啊，屌，硬嚟啊！一早是这样，